你的微博，你每天做了些什么，我都了然于胸。当时是你的春花太浓，现在回想起画面已泛旧，可能是孤独让情绪变得脆弱。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，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，夜色多温柔，会觉得难过，爱不在这里，我却还没走透。列表里的歌随过往流动，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，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，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，夜色多温柔，只会觉得难过，爱不在这里，我却还没走透。列表里的歌随过往流动，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，欢迎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，夜色多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已经多久不再联络，一个人生活，熄灭之后也不属于我，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，假装出的坚强心其实已在等人，为什么就连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？

有现在与过去总是会重叠，每当忘记该伞的下雨天，就会把你想念。也许我们就只差一点点，后命运交叉也只有一瞬间。每当有过熟悉的便利店，你的影子浮现， 这是牛奶咖啡和梁小雪合作的《我们只差一点点》。2010年，梁小雪首张专辑《Flow Real Times》借助社交平台上的网友口口相传，在互联网上走红。这两年网综的崛起呢，也让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搭上了顺风车。比如说毛不易，通过去年的互联网选秀《明日之子》一战成名，具有喜感的外形和走心的作品让他人气大增。我们来听一下《不染》。 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，镜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却不悔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淡去一身尘灰，再与你一壶清酒，话一世沉醉。不愿染是时光它去不回，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过这心扉。愿只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，一年来回，赌余生当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爱花开只是在醉一回。